喝到热泪盈眶了，还在喝啤酒都浸到泻了。从前校友今晚酒吧碰到了，班中最漂亮那人今天霎眼像老人。 不是没有看见伤痕，成熟的人只能无关同样的吻。很高不低到底发生过什么事，自爽的你何时学会欲言又止。不用回答这个愚蠢的问题，这个年纪谁没几个却不能提的名字。 春分秋季到底你经过什么事，温柔像你已长满千个过境处。 我快乐吗？分开生活的日子，我有我专属的爱事，谁也过得不容易。 夜太黑，太渴望被人拥抱，才陷进必输的恋爱圈套。条问共你一早参加已知道，几番错爱又怪谁，想反省你便再熬。 讽刺的是